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明君。 我们点亮忽然间飞了。 为了感谢邓文轩对南石证券的帮助，陈家安排了一个饭局，主宾邓文轩请郑海潮作陪，但是到底该不该出席这个饭局，海潮有些犹豫。 当小可知道陈家也在的时候，大吃了一惊。海潮问他有什么不好吗？小可想不出什么不好，可就是有一些忐忑。 万一我妈当陈家面让你下不来台怎么办？ 不会的，小可呀。 嗯， 有些情况我一直没有跟你说呀。啊， 什么？ 当然了，你也没有问。我经济状况真的还好，我也真的有房。你妈要是不放心，我可以带她去看房啊，或者看房产证，看我的身份证都可以啊。嗯，小可， 嗯， 你妈没错。小可的脸已经羞得像一块大红布了。海潮轻轻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我不会贸然行动的，我别的能力你不了解，随机应变的能力你总是见过的吧？放心吧，明天你什么都别管，一切都交给我。” 这话算说到了小可心坎上了。海潮让自己什么都别管，自己就真的可以不管。海潮的能力没得说，陈家都比不上。来的时候很沉重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这心情一轻松就觉出来饿了。于是小可用筷子夹起一块蒜瓣似的鱼肉，先摘掉刺儿，再放进葱油酱汤里一蘸，正反面都蘸足了，送进了嘴里。 海潮着迷的看着小可吃，看小可吃东西绝对是一种享受啊。慢慢的嚼，细细的品，不急不忙，就算是一口馒头也能让他吃出好的滋味来。爱吃，吃得多，还吃不胖，这种女孩子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享受生活而来的，而她的责任就是不让这个女孩子吃苦。吃完饭，他们在外面走了很久，小可吃撑了，海潮陪着他走，一直走到小可家的楼下，目送他走进楼里。 小可到家的时候，慧娟还没睡，在等着他。他刚进门，迎头就是一句：“去哪儿了？”本来看见妈妈还没睡，挺高兴的，想正好可以跟妈妈把今天晚上的事说一说，顺便向她道歉。就像爸爸说的，妈妈毕竟是为自己好。但是小可看妈妈这副样子一下子就烦了，在玄关换鞋就对着墙壁说了：“去跟郑海潮吃饭了。”慧娟一听顿时火冒三丈。慧娟不是为了小可跟郑海潮吃饭，而是她猜着他就跟他在一起，所以才不放心的，才等到他这时候。 而慧娟发火完全是因为小可的态度里那种挑衅的味道。 不是说不让你跟他吗？ 小可换好鞋向卫生间走，走着轻飘飘地说， 您让我问他的情况，我不跟他问跟谁问呢？哎，我给您问了啊，他经济状况还好，在北京有房。 哼，还好？有多好？有房？多大的房？小可气结，一步跨进卫生间，回首关了门。 从此一直到第二天出门，再到陈家的请客地点，母女二人再没有说过一句话。陈家把请客的地点选在了国贸七九，包间的消费水平最低一万，请邓文轩这种人吃饭，价格比菜品要重要，没有高价格就没有尊重和诚意。陈家是第一个到的，邓文轩一家三口和郑海潮前后脚也到了。海潮到的时候，陈家和小可起身迎接他，邓文轩只是欠身点了点头，打了个招呼。唯有慧娟坐着不动，只是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眼睛都没抬，以冷淡警告郑海潮别想趁这个机会跟女儿小可套近乎。 上午陈家就安排郑海潮来一并表示感谢仪式，打电话征求了他们的意见。慧娟没反对，但是心里是不高兴的，理由很简单，自己真的不想让女儿再和这个人接触，这感情啊都是接触出来的，断感情就得先断接触。但是既然陈家提出来了，自己也不好太过挑理，谁让闺女在人家手底下呢？人到齐了，作为东道主，陈家说开场白。首先他感谢邓主任，感谢老同学郑海潮，出人意料的是他还感谢了小可。关于小可这段他是这么说的，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的思路非常狭隘，貌似为公司利益着想，实则浮浅短视，自欺欺人。真爱这个思路处理了，我们良心不安不说，还会失去一个增强团队凝聚力的良机，所以小可，感谢你当时的坚持。小可慌得摇头摆手，满脸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慧娟恨铁不成钢，她扭过头去不看闺女，瞧她这副没见过世面上不得台面小家子气的样，跟人家陈总的得体大气人情练达没法比，心里恨，面子上还得替闺女补胎，要不怎么说儿女是父母前世的冤家。慧娟看着陈家热情洋溢地说，哪里，小可太年轻太幼稚，还没出学校门，没什么社会经验，还得靠陈总多教多带，得好好向陈总学习。我们小可回家一直跟我说陈总水平高能力强。就这样慧娟一气儿说了近十分钟，这十分钟里需要的时候她还会朝邓文轩或小可看一眼点下头，其余的时间一直看着陈家，对坐在陈家身旁的郑海潮视若无睹，余光都没过去过。 小可气愤不已啊，邓文轩感到有些过意不去。慧娟总算说完了，邓文轩马上跟郑海潮说话，啊，小郑啊，你母亲回去以后身体情况怎么样啊？啊，很好，非常好，谢谢您了邓主任。嗯，我妈妈已经给学生上课了，还带毕业班了呢，她每次给我打电话呀，都让我向您表示感谢呢。 就在这个时候，陈家笑盈盈地插道， 这个我可以作证，海潮一直跟我说非常感谢邓主任救了他母亲，所以特别想找个机会跟邓主任坐坐，他希望能跟邓主任建立一个长久的联系。 郑海潮万万没有想到陈家会这么说，惊愕之余他本能地抬头去看小可，两个人目光刚一对上，小可的眼睛就迅速地避开垂下了，郑海潮的心也沉沉地下坠起来。 陈家仍然在说，并且是以开玩笑的方式，海潮可是我们同学里的著名孝子，为他妈你让他干什么吧他都可以，什么隔骨疗亲啊，卧冰求鲤啊，然后陈家手一摆，通通不在话下，同学们都说他生错了年代，他要是生在宋代 皇上准得给他立一座孝义坊，朝廷里给他弄个官当的。 陈家一边说一边观察听众的反应，目光锐利。 郑海潮看着邓小可，邓小可却低着头看着桌布，脸紧绷着，嘴巴紧闭着。郑海潮明显急了，目光里露出了焦虑还有恳求，可无奈邓小可就是不抬头。陈家的心里一阵悲凉啊。郑海潮说他帮助邓小可是因为邓小可的父亲救了他的母亲，陈家不相信。今天看来，这果真是幌子，是谎话。作为多年的同学，更作为曾经的恋人，陈家太了解郑海潮了。如果不是因为爱情，像郑海潮这种日理万机、惜时如金的人，怎么可能为别人的事情如此热心、如此全力以赴呢？可这个邓小可到底有什么好呢，值得他这么爱？海潮在陈家的夸赞声中无言以对，如坐针毡。别说陈家说的是事实了，就算陈家是撒谎，可这谎话合情合理，你不承认都没有用，只能任他说。郑海潮在心里感叹，他再次低估了陈家的决心和能力。想当初郑海潮全力帮助南石证券应对危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么做一定会引起陈家的怀疑的，对于这一点他是有准备的。那个时候他不承认自己的感情，只是因为他还没有跟小可说，也没有得到小可的认可。现在他和小可彼此相爱，他认为是公开的时候了。他之所以最终下定决心来，除了对小可说的那个理由，他更想顺便的、自然而然的让陈家知道这个事情，好让他死心。郑海潮自以为事情会按照自己的设想一一实现，但是他再一次犯了自大的错误。就在郑海潮胡思乱想的时候，手机在桌上突然震动起来，他看也不看，一把抓起了手机，说了一声对不起，拿着手机出去了。 郑海潮的离去正中慧娟下怀。海潮刚出门，慧娟就迫不及待地对邓文轩说，老邓，你说郑海潮和陈总一个学校出来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哎，真应了那句老话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说这话是一箭双雕，恭维了陈家，打击了郑海潮，而打击郑海潮的目的是要打击女儿。陈家愕然，脸色非常难看。片刻后他强笑着道，阿姨说话真直啊，不过呢，其实呢，我和郑海潮差距算小的了，我们班同学大多数收入不及他的十分之一呢。慧娟一时没听明白，什么什么，你的意思是他比你高？陈家不无奇怪地说，当然了。慧娟结结巴巴地问，那陈总，郑海潮是干什么的？陈家更奇怪了，小可不知道吗？看小可，小可仍然垂着眼睛看桌布，眼帘将心灵的窗户完全遮蔽，什么都看不到。慧娟替小可说，他说他是打工的。陈家顿时明白，心里冷笑，嘴上哈哈大笑，笑着说，哈哈，是郑海潮的风格，他呀就怕别人看上的不是他，是他的钱，这也算是有钱男人的通病，可以理解。慧娟听出了点意思，追问，那他到底是干什么的？陈家一笑，他是打工的，重音放在世上。我也是，保安、保洁、保姆都是，但都一样吗？虽说都在投行，郑海潮所在的中威和我们南石比，就好比，对，好比都是医院。拿邓主任你们医院和一家私人小诊所比，中威随便一个小组每年的经手的交易额呀，比我们整个公司都多。郑海潮就是在这样的一家大公司里位居投资总监。 慧娟转对小可问， 小可，这些情况你一点不知道？ 小可一句话没说。陈家继续为海潮辩解， 海潮的做法可以理解，他这样条件的钻石男得多少女孩盯着呀，他不得不多加小心。 慧娟突然想起件事儿， 哎，他平常开什么车？ 陈家说， 宝马三。 慧娟对小可说， 哎，小可，那天他去咱家接你可是开了辆迈腾啊。 陈家心里沉了一沉，他去他家接他，看来他们已经走得这么近了。 当下顾不上多想，镇定地说，哦，他没有迈腾，估计是借的。 慧娟就直截了当地问了， 那他有多少钱啊？ 陈家说， 我具体我也说不好，两年前年薪就过了100万，现在肯定更高，他业绩好，我们这行个人收入要看业绩。 那200万？陈家思考计算了一下说，不止吧。 郑海潮接完电话回来，接电话的功夫他已经想好了，事已至此唯有真诚，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对小可的父母，更是对小可表达出他的真诚来。但是一推门，还没来得及张嘴，慧娟的热情就扑面而来。 哦，小郑啊，来来来，坐坐坐。 小可在椅子上扭动了几下，只恨没办法就地消失啊，妈妈的态度让他难堪害臊，浑身燥热。慧娟的态度大转弯，让郑海潮猝不及防，他愣了，想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了。冷场了片刻，他晃了晃手机，对不起啊，刚才公司有事儿，我出去处理了一下。 慧娟一摆手， 没关系没关系，能人为什么能啊，当然是以工作为重。小郑啊，今天你来我很高兴，我正想找机会跟你谈谈你们的事儿。小可跟我们说啊，你希望她做你的女朋友？ 邓小可再也坐不住了，她抓起了手包，说了一声去洗手间，低头快步走了出去。郑海潮站起身，二话没说就跟了出去。尽管在意料之中，可是当事实确凿无疑地摆在面前的时候，陈家仍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啊。他两眼直直地看着闭合的包间的门，呆坐无语。 慧娟笑眯眯地替海潮向陈家解释， 这孩子说也不说一声就走，估计海潮看小可不高兴了，沉不住气了。 然后慧娟心情很好地抄起筷子，一边吃一边感叹， 哎呀，一年200万还不止，才27岁。哎，老邓，你说小可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我闺女傻，没想到会这么傻，这么大馅饼砸头上了，愣一点感觉也没有。这是结果好，要是错过了，哭都没地儿哭去。哎呦，真应了那句老话，傻人有傻福。 说着夹了一大筷子菜塞进嘴里， 这鸡毛菜真嫩。 陈家听着慧娟在说话，可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屋子外面那两个人的身上。他们此刻在干什么呢？海潮在酒店门外追上了小可， 小可，你去哪儿啊？ 回家。 好，我开车送你。 用什么车送？ 这 迈腾还是宝马三？上回你借辆迈腾来接我，是不是就怕我看到宝马而看上你？郑海潮，你想试一试我是爱你还是爱你的钱？你真的是煞费苦心了。 哎呀，小可，那天那个迈腾真的是我借的，那天我限号啊，你不信你可以查嘛。 不必查，就算你的车限号，你在我面前一直没说你的真实身份情况，是不是事实？ 小可，对不起，这事儿我有错，你能不能容我解释几句啊？ 记得我跟你说过当年陈家追我的事情。我 相信啊，他现在还在追你。我还相信不只是他追你，很多人都追你，你被人追的都追怕了，怕死了。 你听我说完嘛。我和陈家从高中到大学好了4年，我们曾经特别好，可是我爸爸去世后不久他就跟我分了，是他提出的分手。为什么分呢？他爱上了我们系里一个富二代了。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他爱的不是我，是我爸爸副市长的权利。 那他现在为什么又掉过头来找你？ 我那个富二代同学的爸爸破产了，我呢现在还不错。 于是你就一朝被蛇咬了，你就认为所有女生都是陈家了。 哎呀，小可呀，你不是。 郑海潮，我拿自己跟陈家做了比较，真心的认为我哪里都不如他。他你都看不上，你怎么可能看得上我？ 陈家怎么能跟你比呢？你单纯，你正直，你善良，你 仅仅是单纯正直善良吗？哼，我还有一个能给你妈治病的专家爸爸，对不对？ 说完，小可用力甩开海潮的手，扬长而去。 这一次郑海潮没有再追，满腔的怒火让他无法冷静，他不加思索地拨通了陈家的电话。陈家接了电话很快出来，出来之前他跟邓文轩夫妇说公司有事儿，他要去处理不回来了，账已经付了，让他们慢慢享用。一见陈家，郑海潮一句废话都没有。陈家，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听我说，海潮，以我对邓小可的了解还有对你的了解，她真的不适合你。她这种女孩会什么都听你的，单纯听话，小鸟依人，让你感到自己很强大很男人，但到后来你肯定得腻。 什么叫肯定得腻啊？ 陈家，你觉得破坏了我跟他，我就能跟你吗？ 海潮，我一向认为你是个宽宏大量的人。 很多事情都可以宽宏大量。 对不起，在感情这件事情上我不能。 陈家按照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海潮不能原谅的是自己和那个富二代发生过实质性关系。陈家叫起来， 可我的第一次不是他，是你，我给了你。 那也是我的第一次。 他们的第一次发生在高考冲刺的时候，在海潮的家里，海潮的父母外出不在。事情结束后，19岁的少男少女赤裸相对，相拥发誓，不论对方考到哪里，他们是此生此世永不分离。想到那个美丽的夜，陈家的初夜，陈家禁不住热泪盈眶。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邓文轩的外甥女儿魏珊珊研究生毕业，实验小学老师，就因为参加了那个著名的相亲节目，于是便有了一段过程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 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 你就是转啊转，就你最适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千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明君。 我们天亮忽然天黑了。 尽管陈家早就感觉到了郑海潮和小可的关系不一般，但是当事实确定无疑地摆到面前的时候，陈家仍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郑海潮与陈家的第一次发生在高考冲刺的时候，想到那个美丽的夜晚，想到陈家的初夜，陈家热泪盈眶。他一直以为海潮不能原谅的是他和那个富二代发生过实质性的关系，他向海潮表白，他的第一次是给的海潮，没想到郑海潮也说道，对不起，那也是我的第一次。 可你是男的。 男女都一样。陈家，今天这个事儿你做得太不漂亮了吧，啊，你损人不利己啊。本来我只感觉你的品质有问题，没想到你智商也有问题。 我品质有问题？不错，我是在你父亲去世时跟你提出的分手，但那只是时间上的巧合。那之前我们就经常吵架，你忘了海潮，你对我有误会。 今天的事情证明，我对你不仅没有误会，恰恰相反，我太高的估计了你。陈佳同学，今天之前我觉得咱们还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联系，我们还毕竟是同学，是熟人。今天之后不会了，再见。郑海潮说完转身离去了。 陈佳看着远去的海潮失魂落魄，今天的事情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实现，结果证明的只是自己的失败。慧娟和邓文轩吃完饭到家，沈化迎了出来。慧娟看一眼女儿关着的房门，有点意外地问，小可在家？ 嗯，早回来了，进门就把自己关屋里，问也不说，怎么回事小姨？ 慧娟情不自禁微笑， 跟郑海潮闹别扭了，甭管他，一会儿就好。 慧娟的语调、眉眼、嘴角无处不是喜悦。沈化眨巴着眼不明白，对慧娟提及郑海潮时的喜爱喜悦更是不明白。慧娟一颗母亲的心浸泡在蜜罐里，千言万语不知从哪儿说，于是她选择重要地说， 沈化呀，这么说吧，郑海潮年收入200万不止。 沈化惊得合不上嘴，勉强敷衍了慧娟一会儿，溜进了小可的屋里。 小可，你妈说的是真的？郑海潮？ 得到肯定答复后，沈化惊叫， 还真有这样的人呐。穷人装富好理解，这富人装穷他图什么呀？ 突然沈化想起了孙景的话，就对小可说， 谦虚低调。 小可坐写字台前背对着沈化，没表示。沈化走过去，伏在写字台上看着小可的脸，那脸苍白忧郁，沈化有点不理解了。小可，你怎么了？小可慢慢地说，他让我做他女朋友，可真实情况不告诉我。为什么？难道怕我看上他的钱？他不信任我？沈化觉得小可太可笑了，一摆手说，嗨，都有一个从不信任到信任的过程。我曾经那么信任他，现在不了。沈化实在不明白这小可为什么要这么较真，诚心诚意地劝他说，小可，越是有钱人越希望得到纯洁的爱情，人缺什么就想要什么，你得理解啊。就在这个时候，小可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按死。沈化关切地说，郑海潮。小可点点头，沈化警告他，小可啊，适当生生气撒撒娇可以，不能过了啊，过犹不及。小可还是不说话，手机又响了，他只看了一眼，又一下子摁掉了。沈化看着小可说，哎呀，你真是的，想跟他分开还是闹闹别扭？他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人。你要是真的，我可就下手了。听沈化这么一说，小可瞠目结舌，呆看沈化。只见沈化神情异常严肃，小可，把他电话给我。对，就从让他帮我找工作入手。 慧娟炒好了菜，端出来向餐厅走。她一眼看到沈化还坐在房间里上网，不满地喊了一声：“ 化，收拾饭。” 沈化慢吞吞地起来，把手机的铃声调到最大，向厨房走去。他刚刚给郑海潮发了个短信，正等着回复。之前他给郑海潮发过好几次短信，也电话联系过几次，郑海潮只是同意帮忙留意一下。他还几次约郑海潮见面谈，郑海潮都推脱没有时间。郑海潮看不到自己，沈化就觉得没戏。那意思就是说，只要他看到自己，那就应该是有希望的。对这一点，沈化是有信心的。来北京后工作，工作不顺，感情空白，时间毫不留情的一天天过去了，由不得沈化心里发慌啊。 慧娟把菜放餐桌上，回到了厨房。就在这个时候，小可屋里的手机响了，人不在。慧娟忙过去替他看了看，显示是郑海潮，于是他赶紧接起电话说， 小郑，海潮，我是小可妈妈，小可在卫生间，你等着啊。 说着，慧娟举着电话向外走，刚好小可进屋，一声不响接起电话，一声不响的按死。慧娟瞪了小可一眼，忍住没说。这些天为了这事儿，他一直在说，说的两个人都烦了。 沈化两手端着汤碗从厨房里出来，小心翼翼地往餐桌那儿走。就在这个时候，他屋里的手机响了，响彻全家。沈化闻声急跑，两步走到餐桌前，把汤往桌上一放，扭头就去接电话。汤水沥辣了一桌子一地。进屋之后，沈化还顺手把门给关了。 沈化的举动令慧娟起疑，咦，他在等电话？等谁的电话？如果是招聘电话，根本用不着躲着藏着还关门。打从沈化来家那天起，慧娟对这个漂亮的外甥女就没放心过，于是她不由自主的就往沈化屋里去，到门口站住听，不听犹可，一听大吃一惊。她听到沈化在说，是这样的，郑海潮。郑海潮的电话？郑海潮给他打电话干什么？慧娟来到小可屋，跟小可把这事说了。小可强作镇定地说，啊，沈化想让郑海潮帮他找工作，电话号码是我给他的。慧娟放下心来，边向外走边说，郑海潮这样的，打着灯笼都没地儿找，你给我适可而止，到时候 别弄假成真，你哭都没地儿哭去。 小可坐在桌子前没动，心里头翻江倒海，看来沈化真的下手了，而且他们已经联系上了。到什么程度了？见面了没有？郑海潮又觉得他怎么样呢？觉得他漂亮是肯定的。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房门被推开，有人进来，是沈化。小可看着他不吭不问，静待沈化说： 小可，陪我去见郑海潮。为什么？刚才啊，郑海潮打我的电话，让我找你接电话。我跟他说啊，他刚才不接你电话，现在也不会接，但是我可以想办法让他去见你。 小可看着沈化，沈化接着说： 我是这么说的，我跟小可说，请你帮我看看简历，提提建议，让他陪我一块儿去。 不等小可说，沈化就使劲地求着他说： 小可，我需要一个接触他，让他了解我的过程，帮帮忙，帮帮忙。 小可思想斗争数秒之后做出了决定。 什么时间？ 好，我马上约他。 见面的地点约在了上岛咖啡。在没有见到郑海潮之前，沈化只是从理论上认可了郑海潮，见到人之后，他已经从心里头认定了他。郑海潮看到沈化的时候，眼睛也是明显的一亮，虽然这一亮只有短短的一秒钟，却逃不过沈化的眼睛。他太熟悉这目光了，迄今为止没有哪个男的见到自己会无动于衷，别管你什么老少穷富，只要是沈化想方设法让这些人见到自己，他就一定能把这些人拿下。今天他要见到郑海潮就是为了这个。当下沈化放下心来，他郑重的一本正经的打开他带来的 iPad， 调出了他的简历。海潮专心的看简历，看了一会儿摇了摇头：哎呀，你这个简历做的吧没有个性。 沈化起身走到对面，就在郑海潮身边坐下，凑过头看： 哟，这还没个性啊？ 他凑得太近了，头发几乎都碰到了郑海潮的头发。小可坐在对面看着他们，恍然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对呀，那个干冷的冬夜，那个露着美腿的女孩，不也像现在这样，几乎也用头发碰到了爸爸的头发了吗？区别就在于，爸爸他可以说，郑海潮他不能说。他不要要来的爱，要也要不来吗？小可硬起心肠，一动不动地静静地坐着，冷眼看着对面那两个人，耳鬓厮磨。郑海潮对沈化倒是充满了耐心：你这个不叫个性，叫花哨，简历不能设计得太另类，能说明情况就好。一般来说，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呢都有一个形象预设，大部分啊还是喜欢朴实一点的。郑海潮说着，沈化就张着那双漂亮的大眼睛认真地听着，眼神是如此的单纯，充满了求知的渴望。郑海潮看了一眼那个眼睛：你给所有的公司发的简历都是这份吗？这可不好，发简历一定要为你投简历的那个公司啊写出你对这个公司、对行业、对岗位的这个理解，最忌讳的就是给所有公司投同样的一份简历。你就说喜儿登吧，我们只知道它是个酒店，可是酒店和酒店还不一样啊。提完了意见，郑海潮又提出建议，甚至当场动手为沈化做修改。一切结束之后，海潮又开车把他们俩送回家，整个过程热情周到，但是一直跟小可没特别说什么话。当车在邓家楼下停住的时候，他对沈化说：沈化，你先回去，我跟小可说几句话好吗？ 沈化愣了一下，不情愿地下车，而小可坐在原处没动，等待着。 小可，谢谢你肯出来见我。 是沈化想见你，我来是为了陪他，他看上你了。 海潮万万没有想到，他愣了好一会儿，怒气冲冲，那你为什么陪他来啊？你怂恿他来的？ 小可自觉有一点理亏， 我没怂恿。 你就是怂恿。邓小可，你拒绝我没有关系，可是你这已经有点侮辱人了，你知道吗？啊，侮辱了我不算，你还侮辱了沈化。你有权利跟我分手，但是你没有权利为表达你分手的决心就让别人来顶替，这不道德吧？这有点龌龊了吧？ 不道德，太龌龊，还侮辱了沈化。想不想知道事实？事实就是沈化对我充满感激。 为什么？ 因为他约你，你不来。 那为什么你约我，我就来了呢？ 小可说不出话来。 小可，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你是在利用他来试探我。小可，说实话，你这位表姐确实很漂亮，你就不怕我真的看上她？ 小可冷笑着说了句他从书上看到的话， 哼，是我的抢不走，不是我的留不住。 你还是不信任我？ 我是不信任你。 那怎么才能让你信任我呀？ 小可摇摇头，开门下车，缓缓地向楼里走去。 海潮一直目送着那纤弱的身影消失在楼门洞里，方才长叹一声，开车离去。周一是慧娟轮休，她在电脑上看着江苏台著名的相亲节目，她是这个节目的忠实拥趸啊。一开始是跟着电视看的，可是后来实在受不了节目中冗长的强奸式的广告，所以改看电脑了。电脑的效果终究不如电视，因此慧娟反而更加痛恨这个节目当中的广告了。无论是豆浆机还是手机，绝对不买，逮机会还要跟别人说他们的不好。他倒也不想想，这档全国出名的相亲节目，所有的费用不是人家这个手机或者是豆浆机付的吗？随着熟悉的音乐声，24位女嘉宾入场，慧娟高叫了一声： 华，你来一下。 沈华在自己的房间挑选着晚上喜儿登商务晚宴穿的服装。喜儿登是一家五星级的酒店，沈化按照海潮的建议发去了简历，很快就接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基本成功，只是晚上有一个商务晚宴必须要参加，如果表现合格就可以录用了。沈化按照慧娟的招呼来到了客厅，慧娟指着那个节目里的一位女嘉宾对她说： 这是魏珊珊。 魏珊珊就是邓文轩在北京工作的那个外甥女，研究生毕业，实验小学的数学老师，瘦高平胸短发，乍看上去像一个模样清秀的男孩子。慧娟对沈化说： 化，你也去报个名试试，没损失，这来回路费住宿吃饭都给报，等于做免费广告。你瞧人魏珊珊现在出门都得戴墨镜。 沈化现在成了慧娟的心事了，他来京3个多月了，没头苍蝇似的到处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没工作吧就得在家里住着，多一个人就多一摊事儿。更何况这个人又是一个横草不拿树草不动的主，说还说不得，毕竟不是自己家的闺女，这个状态短时间行，长时间下去肯定要起矛盾的。老话说了，留客3天是恩，3月是仇啊，自己不能出了钱受了累，到头来还要落一个里外不是人。沈化学历差点，但是人长得漂亮啊，用慧娟的话来说，他这样的人赶紧抓个机会嫁一个好人家，那才是正经。 沈化看到节目里的魏珊珊，他知道珊珊总共参加了6期节目，播了3期后还真拜节目所赐交到了男朋友，那个人去他的学校认出了他，主动搭讪，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交往上了。那个人叫刘旭刚，是园林公司的工人，长得帅极了，见他前沈化有所耳闻，见到时仍感惊艳，高个儿，宽肩细腰，小麦色的皮肤，还有笑起来是一口牙白的黄眼。沈化对珊珊说：珊珊，你以貌取人呐。心说，男的光长得好看有什么用， 私下里他跟小可说，他们长不了。恋爱过程听着是动人的，珊珊班上的学生磕破了头，恰逢刘旭刚在学校干活，他们公司承包了实验小学的绿化业务，他二话不说开车带着珊珊和受伤的学生去医院缝针包扎，打破伤风针，全程奉陪，用去了整一个下午。回学校接着干活，一直到晚上八九点。为了表示感谢，珊珊择日请他吃饭。最初担心没话，不想几分钟过去，两个人就你争我抢地聊开了。他们有着很多共同话题，他们都热爱大自然、摄影、篮球、街舞、旅行。聊到嗨处，旭刚说要带他去个地方。就要走，珊珊说吃完了再去，点的菜都没吃完呢。旭刚看看外面的天，说恐怕来不及了。 旭刚带珊珊去了一个珊珊从来没有见过的奇妙的地方，那是一座建于屋顶的花园，各种鲜花和绿植蓬蓬勃勃，在夕阳的金辉下七彩流溢。由于刘旭刚的指导，珊珊认识了很多她见过而分辨不出的植物，知道了什么季节种什么植物，懂得了什么植物对空气有着什么样的净化作用，切实感受到了园林绿化真的是一门艺术。花园下面是一栋老房子，很快要拆，旭刚希望不久的将来北京能像上海和广州那样把屋顶绿化也纳入正轨，旭刚觉得这才是城市建设的重要部分。说这个话的时候，旭刚的目光充满了憧憬。珊珊这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热爱大自然，比起这种热爱来，自己的那份热爱更像是一种标签式的附庸风雅。半夜下大雨，珊珊租住的地下室漏了水，等她醒来的时候，积水已经没过脚踝了，水面上飘着鞋、盆子和纸盒。她坐在床上发呆，不知如何是好。她忽然想起了刘旭刚，上次分手的时候，刘旭刚曾经跟他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有事招呼。想到这儿，他拨打了刘旭刚的电话。半个小时之后，刘旭刚开车赶来，来到之后把水里捞东西的珊珊轰到了床上，观察了片刻，开始动手堵住了漏水的小窗，然后再打捞再淘水。为了能够捞出飘到床底下的珊珊老师的教案，刘旭刚全身泡进了水里。这个过程珊珊几次要下床帮忙，均被他劝住了。那一刻珊珊说不出有多么喜爱这种阻劝，那是一种来自异性的带着不由分说的强有力的呵护。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连魏珊珊自己都没有想到，当时录制那几期相亲节目的时候，他跟刘旭刚还没关系，而等到节目播出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转一大圈后，竟然又回到了原点。 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 你就是一个不停地转啊转啊的船，就你最适合。适合。